源比重将达到14%左右。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1600公里，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5%。 教育部昨天举行新闻通气会，北京市教委副主任丁大伟表示，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周五天要提供课后服务，结束时间不早于17:30，未来将调整到不早于18:00。暑期托管服务从本月19号开始到8月20号结束，分两期，每期12天。开展学生暑期托管服务，不是取消暑假。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明天起向公众开放，市民参观积极性高。截至昨天晚上7:30，开放第一天到7月24号的门票已经被预约一空。 顺义区两区建设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管委会主任黄永志表示，日前首都机场开通大阪到北京首都、到大阪、到安格雷奇航线。这一航线的开通使得首都机场每周新增12个国际往返货运航班，有效提升首都机场洲际货运航班运输能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未来空天技术学院成立大会昨天举行。学院实施8年制本博贯通，定制化学研一体，今年启动本科招生，专业是工科试验班类未来空天领军计划。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朱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1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追踪报道，自有住房在郊区积分落户可以加分，好政策是否导向好效果？市民建议加强审核，完善核查机制。 不断的立交街对我们城区房产呢来说呢是一个打击。 顺义一道路坑洼难行，记者反映问题后，属地表示积极解决。 底下有坑，上面是积水，你说安全隐患大不大？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6月曾报道，部分市民质疑有人通过纳税、学历、奖项作假等手段获得北京市落户积分一事。近日，不少参与积分落户的市民再次联系到记者，对北京市积分落户操作管理细则中的直住区域指标一项的设定和实施提出意见。具体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的报道。 北京市积分落户操作管理细则规定，自2018年1月1号起，申请人在本市城六区以外其他区自有住所居住的，每满1年加2分；满足上述条件且在本市城六区之外其他区工作的，每满1年加3分，最高加12分。但不少参与北京市积分落户的市民对于这一规定提出质疑。市民李女士说：“ 如果就是从武断的说一刀切，只给郊区的去加分，对我们只有这种城区房产的基友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那么，直住区域指标政策出台的初衷是什么？记者首先联系到负责北京市积分落户操作管理细则制定的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人口处工作人员表示， 当初我们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的初衷呢是想把中心城区的密度给降下来，然后人口呢能够尽快的向郊区去转移。 然而，市民李女士向记者表示，直住区域指标的规定在执行中存在很多漏洞。一是很多人虽然在郊区有符合加分要求的住所，但并没有实际居住；二是有人一旦获得户口，就将郊区房子卖掉，把户口迁到城区。 往往有很多人就是有多套房，他可能郊区有房，城区也有房，但是他申报的时候，他就只以他郊区的房本作为申报材料报上去，这样呢系统呢也是认可的。也有大批的郊区住房的人，他们一旦拿到了户口之后，他也 很快的就能够把郊区的房子给卖掉。 记者将问题反馈给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人口处，工作人员表示， 然后这个问题我们跟人社那边去沟通过，也是需要他们后续再去进一步去核查这件事情。 那么相关核查工作会启动吗？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积分落户工作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植住区域指标加分还是以个人申报信息为准。 房本信息填就行。 在落实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就是去核查一下他是不是在这儿实际居住呢？ 目前判断肯定是您如实填写的信息去进行。 那咱们未来就是就还没有这方面的政策呢是吧？ 我这不清楚。 积分落户政策公平性事关广大参加积分落户市民的切身利益，希望相关部门能健全机制。对此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近日，市民肖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顺义区首创月树湾小区北侧道路与通往天北路的一条乡道连接处坑洼不平，路况非常差。作为月树湾小区居民出行的必经之路，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肖先生说， 我们小区门前是一条通心路，唯一能连到这个天北路的只有在北侧的一个乡道。维修的这段路就是恰恰就是通心路和这个乡路之间的这个连接，10来米左右的长度，宽有4-5米，坑洼不平，而且井盖凸起。 肖先生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有1年多了，如此一来存在安全隐患，尤其是最近北京频繁降雨的情况下危险更大。肖先生表示， 这坑也挺深的，说实话兜个底啊，把车损坏了也是事儿吧。像现在雨天，这下完雨了，都是路上都是积水，底下有坑，上面是积水，你说安全隐患大不大？ 这段路能否维修，记者致电属地主管部门赵泉营镇人民政府村镇建设科，工作人员表示， 行，那我们那个一会儿就到现场核实。 在记者打电话之后半小时，工作人员回复记者表示，已经到现场进行核实，现状确实如市民所说。不过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市民所反映的同心路并不是这个名字， 不是连接同心路，它是连接这个小区的主干道和那个天北路奔小区的这条路。然后我那个也到点咱们这现场点位来了，确实这现在也没法走。我回去呀，我对一下咱们这路网图，如果是咱们这个属地政府负责的，一两天我们就安排人修。咱们现在也是能修的尽量就都给人修上了。 对于这段路如何处理，记者致函赵泉营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会积极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推动问题解决。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百言，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北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何冲、邓里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先加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北安居。 他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他们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让我们弘扬工匠精神，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贡献智慧。北京需要千万大工匠。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农行信用卡天天美食，可在莫斯科餐厅、长营三兄弟、大眼炉端烧等100余家试用门店就餐。农行掌银扫码支付，会享满100减50。活动详见农行北京分行官网。 如果您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想要信用贷款，快来申请中国银行金科知融通吧。信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500万元，利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匠人们的精益求精，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 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4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7月14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电影《失孤》被拐儿童原型郭新振被找到，相聚只是开始，郭家如何重建情感纽带，心理专家做出分析。 京城京市，北京市学生暑期托管从7月19号开始开展学生暑期托管服务，不是取消暑假。 国内方面，广西、湖北两地发布消息，将开展12到17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8年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将关注加拿大右翼寄宿学校发现160多个无标记墓穴，加拿大原住民讲述童年的血与泪。 财经资讯，国资委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央企业净利润首次突破10000亿元。 前科技，我国在高端极低温仪器研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向绝对零度迈进。 旅游文化资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预约火爆，已经排到7月25号。 国家大剧院歌剧《党的女儿》开演，演出持续到7月18号。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今天的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24年寻子路最终迎团圆的温情事件。由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失孤》曾在2015年触动了天下父母的心。如今啊，好消息传来了，寻子24年后，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终于找到了被拐的儿子郭新振，这得益于公安部开展的团圆行动。公安部相关负责人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抓获拐卖郭新振的2名犯罪嫌疑人，呼某男，现年56岁，河南人，唐某女，现年45岁，山东人。这起案件还在进一步的扩线深挖当中。 24年的寻子路都经历了哪些波折？时间得回溯到1997年。1997年9月21号，山东聊城郭刚堂夫妇时年2岁半的儿子郭新振，在家门口玩耍时被一个陌生女子抱走，下落不明。接到报警后，聊城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开展了大量侦查、调查、走访、摸排等工作，但是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后来公安机关采集了郭刚堂夫妇的血样，检验 DNA 信息，录入打管 DNA 系统。 遗憾的是呢，由于孩子郭新振啊之前从没有被采集过 DNA 信息，所以多年来一直未能比中。但是几代公安人并没有放弃对孩子的寻找。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董碧山介绍说，今年团圆行动当中，公安部特地将这个案件列为挂牌督办案件，组织攻坚。6月份，运用最新的比对查找手段，终于成功在河南发现了疑似郭新振的线索。河南公安机关采集相关人员 DNA 信息，进行了复核检验，最终确认河南该人即为郭刚堂夫妇被拐24年的儿子郭新振。 那么，当年年仅2岁半的幼儿郭新振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来听一听山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李民的通报。 初步查明，1997年。父母唐某两人相识并恋爱，9月一起啊，在山东旅游期间为图财预谋拐卖一男孩。9月21日，两人窜至聊城，父母在汽车站附近等候，唐某外出寻找作案目标，将在家门口独自玩耍的郭新振抱走，随后与父母一起乘长途车返回河南，由父母将郭新振贩卖。目前这起案件 正在进一步的侦办。 在7月11号，就是前几天，山东、河南两地公安机关在山东省聊城市为郭刚堂、郭新振一家人举行了认亲仪式。认亲仪式上，一家人紧紧相拥而泣的画面让人动容，离散24年的家庭终获团聚。作为被拐儿童父亲，郭刚堂在这24年的寻子历程当中，一边骑着摩托车辗转多地，跨越几十万公里寻找孩子，一边还积极参与到打拐志愿的活动当中，将收集到的失踪被拐儿童信息及时反馈给公安机关。通过他提供的线索，公安机关先后找回被拐多年儿童100多名。 在得知郭家团聚的消息之后，电影《失孤》中郭刚堂原型的扮演者刘德华专门录制一段祝福视频。他说，郭大哥真替你高兴，这20多年的坚持终于没有被辜负，非常开心，而且非常振奋。 打拐可以说公安机关我们一直在行动。2016年，公安部上线的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圆系统显示，截止到2021年5月15号，这一平台一共发布儿童走失信息4801条，找回儿童4707名，找回率达到98%。如此之高的找回率，避免了许多个家庭的悲剧。不过，这项数据也说明，我国儿童走失、被拐卖情况依然不可轻视，也还有不少家庭正在经历着子女被拐之痛。 是，只要还有一个儿童被拐卖，还有其他的与郭刚堂一样在苦苦寻找自己骨肉的人，那儿童拐卖给社会带来的伤痛，给家庭带来的伤痛就无法被抹平。希望能够严惩这些拐卖儿童的罪犯，也但愿今后天下无拐，万家团圆。 孩子是找到了，但是孩子如何和原生的家庭在一起相处也是一个问题。郭新振被拐之后呢，一直在河南安阳林州生活，上大学，参加工作，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老师。在他跟离散24年的生父母团圆之后呢，他说以后还是想留在养父母身边，但是会经常回家看看生父母。在被问到未来如何与自己的儿子养父母他们相处的时候呢，郭刚堂也说啊，真诚的去面对，就当是一门亲戚这样来走动。 可以说呢，相聚对于郭家来说还只是开始。那么接下来郭刚堂、郭兴振这一家人该如何重建亲情的纽带，我们来听一听武汉市黎明径儿童青少年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翟娟的解析。 从两个关键词来解析，那么第一个就是关于原生家庭，第二个就是关于分离。那么对于这个郭振来说，他也是有第一个家庭，就是他的原生的父母。但是这个孩子又很特殊，他2岁半的时候呢又是被拐卖，但是他拐卖也很幸运啊，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家庭，而这个新的家庭也把他养育长大。所以说他的原生家庭的界定，我觉得他不是仅仅简单的说有血缘关系的原生家庭，那对他来说，他的原生家庭事实上是我觉得是有两个。我认为这个孩子从一个整体线来说，我觉得与原生家庭的分离，他已经在第二个原生家庭完成了。第一个他是完成了，第二个就是完成的还不错，第三个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现实。那比如说对郭振来说，比如说我如果站在他的角度，我第一个想的就是我怎么样去应对媒体啊，确实也曝光了很多他的内心的东西。因为他跟他的父母2岁多在分离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情感的连接是不足够的，亲密关系上的互动也是不充分的，而现在他又到了一个成年人了。我的建议就是，因为郭振已经26岁了，我们的原生家庭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我们说父母是鼓励他、推动他走向社会，同时是尊重他、保护他，他现在已经有的生活，站在一个原点上面是很重要的。突然间说到这，我想起一句话来，尼采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就说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够忍受任何一种的生活。那比如说我们的老郭啊，这20多年来啊，为了寻子吧，行走了50多万公里，跑了10多个省份，骑坏了10多辆摩托车。实际上对他而言，他就是因为知道活的目的和意义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孩子。这就说的一个很大的话题啊，就老郭接下来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心理学的大师啊，弗洛伊德也有一句经典的这个名言嘛，如果一个人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那我们就要努力的去工作或者去爱人、去爱他人。那么如果能够做好这两件事情的话，那其他的也就没有什么困难，同时他一定是一个精神健康的人。那我想接下来老郭的生活不是放在找到儿子这个身上了，是怎么样去努力的去工作，或者是把他的这个志愿者的这个活动、爱心的这个事业如何持续的做下去，帮助更多的人， 同时也是在为自己找一个新的人生的积极的这个目标吧。 回家的路，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苦，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三百六十五，数一数日子有哪些胜负，又有哪些满足。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到京城京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天北京市水务局宣布，经过初步统计，北京市这一轮的强降雨总降水量为 18.87 亿立方米，形成水资源量 6.23 亿立方米，目前的全市水库蓄水量 31.63 亿立方米。 受降雨影响，部分水库入库流量上涨明显。因为怀柔水库水势上涨过快，超汛限水位，为了保障水库运行安全，怀柔水库从昨天上午八点开始向淮河、雁栖河泄洪，计划每秒泄洪流量40立方米，泄洪时间为5到6天。所以提醒居民不要在河道内戏水、钓鱼、游泳，远离河道行洪区域，确保人身安全。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教育领域。教育部昨天举行新闻通气会，北京市教委副主任丁大伟表示，北京学生暑期托管从7月19号开始到8月20号结束，分两期，每期12天进行暑期托管服务。 丁大伟表示，北京市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对象为2020至2021学年度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在校生。暑期托管服务主要是帮助家庭确有需要的学生，家长和学生呢根据实际状况自愿选择参加托管服务，学校不能强制学生参加，更不允许动员不参加。 那么对于参加托管服务的学生啊，适当的收取费用，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托管服务费予以减免。暑期托管服务以看护为主，内容呢主要包括提供学习场所、开放图书馆、阅览室、有组织的开展体育活动等，不允许组织学科培训和集体授课。 各区教委鼓励广大干部教师主动参加志愿服务，积极引导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骨干班主任等优秀教师参加托管服务，同时要求各区组织好对参加托管服务教师的培训。 丁大伟还强调啊，开展学生暑期托管服务不是说取消暑假，各区教委统筹全区教师资源，在不影响正常休息和进修培训的基础上，合理选派安排教师参加托管服务。另外呢，在发布会上还透露，今后北京市学校课后服务结束的时间将会调整到晚上的6点钟。 北京方面再来关注，近日北京市发布45项地方标准，将在今年10月1号实施《医务人员传染病个人防护技术规范》，这是国内第一个针对传染病的医务人员个人防护技术的标准。这个标准实施之后呢，有利于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在传染病防治过程中做好个人防护提供指导，降低医务人员职业暴露感染风险，保障医务人员的生命安全。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疫情数据。据云南卫健委刚刚发布的消息，7月13号，也就是昨天0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0例。截止到13号24点，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164例，无症状感染者20例，目前呢都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医学观察。 全国方面，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7月12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2例，其中江苏1例，云南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另外在疫苗接种方面，昨天呢，广西、湖北、荆州接连发布消息，公布当地12到17岁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安排。 广西壮族自治区将从下半年对这一人群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湖北省荆州市将从8月1号开始重点开展这一人群的疫苗接种工作。目前呢，我国有两款国产疫苗可以用于3到17岁人群的接种，分别是国药中生北京所和北京科兴中维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 国内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跟进一下苏州吴江一家酒店坍塌事故的最新进展。截至昨天，这起坍塌事故造成23人被困，已经救出被困人员14人，其中一人无伤已回家，5人生命体征平稳，8人遇难。目前呢，还有9名失联人员仍在全力搜救中。 经过初步的技术分析判断，这起事故原因是倒塌房屋现有产权人安排工人进场擅自进行装修改造，疑似内部承重墙体有拆改，导致部分房屋坍塌。目前的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秦冰冰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淑印。黄工，早上好。 早上好，主持人。 我们早上起来发现又下雨了哈，请您介绍一下降雨的情况。 好的，降雨呢，今天早晨呢，有一些多的降雨回波，主要是北部还有东部地区。目前来看啊，很快就会移出本市。基本上呢，影响不会太明显，但是在东部地区的朋友呢，还是有短时的影响，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那么今天白天呢，主要还是一个阴晴不定的这个天气状态吧。有时候呢能见到晴空蓝天，有时候是满天乌云。总体来讲呢，大部分时间这个云量都比较多，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比较而言呢，下午的降雨啊，比上午还要明显一些。东部和东北部的阵雨或雷阵雨呢，比其他地区呢还是要明显。那么受这个降雨影响呢，空气湿度最小都不会低于50%，最高气温呢预报能上升到33度左右，比昨天的最高气温31度啊还高2度。所以呢，今天的天气特点啊，主要是闷热，舒适性呢比较差，也是咱们天气防范的重点。另外呢，出行的朋友啊还是要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防雨；开车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这是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未来两天还会有降雨情况出现吗？ 那么本周未来几天啊，目前资料来看应该是多雷阵雨和阵雨的天气，降雨强度啊会一天比一天强，特别是到双休这两天，在北京的西部、北部地区可能还会有啊暴雨和大暴雨天气。这里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那么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呢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是23-30度，由于空气湿度啊比较大，那个体感呢还是偏向闷热，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合理利用空调，不要室内外啊调整的太大，预防这个相关这个疾病的出现吧，发生吧，就是这样的天气情况。 好，谢谢黄工的介绍和提示，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好，感谢黄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100到120，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近期多降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您登山。 未来几天啊，降雨比较多，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他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他们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让我们弘扬工匠精神，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贡献智慧。北京需要千千万万大工匠。 如果您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想要信用贷款，快来申请中国银行金科知融通吧。信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500万元，利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以诚迎信赖，用心做服务。服务是诚挚的微笑，服务是耐心的聆听，服务是雪中送炭，服务是未雨绸缪。 北京市热力集团开展冬病夏治、散热器安装、户内巡检等服务，为您的冬日供暖保驾护航。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9606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疫苗接种贫富差距巨大，发达国家应匀出富裕疫苗给欠发达国家。 加拿大又一寄宿学校发现160多个无标记墓穴，加拿大原住民讲述童年的血与泪。 财经资讯，国资委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央企业净利润首次突破10000亿元。 前沿科技，我国在高端极低温仪器研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向绝对零度迈进。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预约火爆，已经排到了7月25号。 还有国家大剧院歌剧《党的女儿》开演，演出将会持续到7月18号。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李玲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球的疫情数据。根据世卫组织统计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北京时间昨天傍晚，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达到超过1亿8663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403万例。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388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0.7万例。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当前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率仍然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疫苗如有富余，应该捐给一针未打的欠发达国家民众，助其免疫，而非谋求给本国已经完成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打加强剂。 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坦12号表示说，很高兴有2款中国疫苗进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疫苗库，中国疫苗的临床试验数据体现了非常高的有效性。 另外，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12号警告说，强生新冠疫苗可能引发罕见的吉兰巴雷综合征，不过呢，几率非常低，药管局将委派外部专家组进一步调查此事。 介绍一下吉兰巴雷综合征呢，是一种自身免疫性周围神经病，症状呢包括肌无力、轻度远端部位感觉缺失、行走困难、面部表情困难等等，大多数患者是能够康复的，但是也有少数病例会瘫痪乃至死亡。 美国迄今大约1280万人接种了只需注射一剂的强生新冠疫苗，药管局初步接到100例接种者出现吉兰巴雷综合征的报告，其中95例重症者需要住院，目前已有1人死亡。强生公司发表声明表示，正在就此事与监管部门展开磋商。 那么上周呢，欧洲监管部门对阿斯利康疫苗发布了类似的警告，指出啊，一些人在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之后出现了吉兰巴雷综合征。 我们再来关注伊拉克新冠定点医院发生火灾的最新进展。昨天，伊拉克南部季加尔省一家新冠定点医院发生严重火灾，导致64人死亡，另外有50人受伤。 伊拉克政府下令举行全国哀悼。初步调查显示，大火是由新冠患者病房内的氧气罐爆炸引发的。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伊拉克今年发生的第二起新冠定点医院的火灾了。伊拉克总统萨利赫说，以上两场火灾都是伊拉克长期腐败和管理不当造成的，危害了伊拉克人民的生命安全。 如今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九天时间，运动员及相关人士入住的东京晴海奥运村正式开放。随着新冠疫情的再次蔓延，日本政府向东京都发布紧急事态宣言。鉴于首都圈北海道和福岛县场馆空场办赛的严峻形势，奥运村在罕见的宁静氛围中开放，没有举行惯例仪式等。 那为了防控疫情，原则上呢，运动员在比赛开始的五天前入住奥运村，不过也会根据代表团情况来灵活应对。七号奥运村试开放，先期抵达的各国代表团后援负责人等已经入村，部分房间还从阳台上挂出了国旗。 为防止疫情扩大，奥运村内对入住者实施严格的检测和行动限制，隔断与外界的接触。奥运村共有21栋住宿楼，奥运期间呢，将有约 1.8 万名运动员和官员入住，每户有几个房间，最多可入住8人。昨天，国内外媒体据点的主新闻中心也正式启用。 那么近日啊，东京奥组委也宣布，东京奥运会部分比赛将会空场举行。为了活跃气氛，日本或许啊会采取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在看台布置跳舞机器人，放置印有观众人像的横幅和玩偶，直播观众观看比赛时的表情等等。那么在新冠疫情之下，东京奥运会的空场办赛举办周期的变动将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一下奥林匹克研究专家易建东的解读。 从奥运会的诞生，包括整个西方现代体育和职业体育的诞生，它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观演互动，就是运动员的表演和观众的参与和欣赏，它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没有观众，这样一个环节将几乎没办法展开。另外，其实关于无观众，还有人会想，会影响门票收入。其实门票收入，目前奥运会历史上，伦敦奥运会门票收入是最高的。那么北京不是很高，只有不到2亿美金，东京其实也本可以比较高，所以对于这个疫情条件下没办法有观众，当然也是一损失，但最大的还是这样一种奥运会让全世界关注奥运的人相聚在五环旗下，以及在现场营造一个大家非常良好的氛围，这个对于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观众等等这样一个良性互动，确确实实造成影响。严格讲，奥运会的周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事情，而且按照宪章确确实实四年一届，连古代的奥运会都开了293届，从来没有改过周期。这次因为疫情无奈的这个改变周期，确确实实非常艰难。我觉得周期对运动员和对奥林赛事最大的两个影响，对运动员而言，老运动员可能本来期望四年那个时间，自己到了最后坚持一下的时候，可能坚持不了就退了。那么无论中国和外国，这样的运动员现在都有很多被迫因为延期和疫情而退下来。第二，年轻运动员也许会获得更好的机会，因为原本四年不够成熟，现在有了5年时间，他有更好的机会把自己的状态发挥到更佳。当然更重要的是，对手之间缺乏真正的较量和交流，可能无论对强者和相对弱者，可能也会是一个影响。总体上来看，奥运会五年一届还有一个对整个体育的影响，就是世界上以奥运会四年为一个定盘星，比如说奥运会安排在闰年的7、8月，那么很多其他比赛就要主动避开，奥运会安排在双年，其他比赛就被迫安排在单年等等，实际上它定盘星的作用发生了影响，发生了偏移，其他赛事都被迫牵一发动全身，也要跟着它的轮转去调整新的周期，这个也要有一个适应期。我觉得第一个要让家长和青少年知道搞体育还有更好的出路，第二要让社会认识到体育不仅仅是拿金牌，对我们的整个人生幸福和社会发展有更好的作用。当然我们的运动项目协会和管理机构要做好专业化、社会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各种路径，让大家从体育当中感受到希望，感受到更多的快乐，感受到更多的幸福，这样中国人就能够诞生更多的刘翔、姚明、李娜这样的超级明星。 另外呢，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昨天报道，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带领美国代表团前往日本出席东京奥运会，这将是吉尔拜登第二次出席奥运会。2010年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上，现任美国总统拜登担任副总统时，他跟随丈夫参加了奥运会。 国际方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加拿大。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佩内拉库部落宣布，他们发现了160多个没有文件记录和标记的墓穴。这一地区呢，曾经是库珀岛寄宿学校的所在地。 佩内拉库部落将这一发现告知了邻近的原住民部落，并邀请其他原住民部族参与相关的确认工作，以及计划在7月底8月初举行的纪念和游行活动。 介绍一下，库珀岛工业学校存在于1890年到1975年。据官方记录，早在189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便显示，这所学校264名原有学生当中有107人死亡。一些幸存者把这座位于岛屿上的寄宿学校称为“魔鬼岛”。 今年5月下旬以来，加拿大多地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大量原住民孩童遗骸或无标志墓冢。现在累计发现的儿童遗骸或无标志墓冢已经达到1000具。 那这一系列发现再度揭开了加拿大过往对待原住民的黑暗历史。加拿大联邦成立之后呢，逐步设立了这些寄宿学校系统，目的呢是对原住民强制同化。寄宿学校系统存在上百年，超过150000名原住民梅地人和因纽特人的儿童被送入到寄宿学校接受隔离教育，几千名儿童在寄宿学校内死亡。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克斯勒认为，目前已发现的无标记坟墓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加拿大目前需要做的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措施，对相关问题展开彻查，逐步解决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原住民和少数族裔遭受种族歧视和种族迫害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流于表面。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12号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约1/10的人口面临着食物不足的困境，其中亚洲面临粮食短缺的人口为 4.18 亿，非洲为 2.82 亿。报告还显示，去年全球有24亿人无法获得营养充足的食物，比上一年增加了近 3.2 亿人。 报告说，受冲突、气候变化以及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等因素影响，全球饥饿水平急剧上升，全世界1/5的儿童发育不良，受长期饥饿影响的人数在2020年的增长数量超过之前5年的总和，比2019年增加1.61亿人。 联合国的这份报告还显示，儿童的健康发展也受到了影响，超过1.49亿5岁以下儿童受到发育迟缓的影响。2020年因新冠疫情期间学校停课，有3.7亿人缺课。世界粮食计划署还表示，目前呢仍有1.5亿全世界的青少年得不到学校的午餐。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12号，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了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默克尔表示，他将在本周访美会晤美国总统拜登时，讨论德美存在争议的北溪二号议题，但他并不认为这次会晤将完成一份解决相关争端的协议。 也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啊，北溪二号全长1224公里，这是一条从俄罗斯维堡穿越波罗的海至德国格赖弗斯瓦尔德的海底输气管道。等到建成之后，这一管道每年将与平行的北溪一号管道一起输送总计550亿立方米的俄罗斯天然气到欧洲，预计呢能够满足欧洲天然气需求量的10%。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12月签署国防授权法案，宣布对参与北溪二号项目的企业实施制裁。现任总统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在今年5月宣布豁免制裁该项目相关企业及 CEO， 但是并没有改变反对修建北溪二号项目的立场。今天晚些时候，默克尔将展开他总理任期内的最后一次访美之行，他将同拜登讨论北溪二号项目这一议题。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承诺要撰写的有关于乌克兰的文章终于在12号出炉。普京在这篇题为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性的文章当中说，乌克兰逐渐卷入危险的地缘政治博弈，这场博弈旨在将乌克兰变为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壁垒和反对俄罗斯的据点。他还表示，俄罗斯永远不会容忍反俄计划。 普京在文章最后表示，俄罗斯对与乌克兰对话持开放态度，愿与其讨论最复杂的问题。但俄方认为，认清一点很重要，合作伙伴乌克兰是在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他人效力，也不是别人手中与俄罗斯进行斗争的工具。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一个民族，俄罗斯曾经没有，将来也不会秉持反对乌克兰的方针。乌克兰民众应自行决定自己国家的样子。 好，在国际事件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啊。为了促进青年人拥有持久和知情的婚姻，近日呢，伊朗推出了一个经由国家批准的约会软件。 这个波斯语啊，意为伴侣的软件，是允许用户呢搜索和选择他们的配偶，由伊朗伊斯兰宣传组织下属的特比安文化研究所开发，是唯一一个经伊斯兰共和国批准的约会软件。 这个在伊朗合法的约会软件啊，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帮助只为寻求永久婚姻和单一配偶的单身人士来寻找配偶。那用户呢，必须在使用这一软件之前进行身份验证，并通过心理学的测试。此外，一旦有人匹配成功，这个软件啊将会介绍双方家庭见面，而且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当中会有顾问全程的陪同。这个顾问啊将在婚后四年陪伴配对成功的夫妻。 此前，伊朗当局包括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已经多次对伊朗结婚年龄上升、出生率下降的情况提出了警告。今年3月，由保守派主导的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名为《人口增长和支持家庭法案》。这个法案授权伊朗政府为结婚家庭提供财政奖励，并鼓励民众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同时呢限制堕胎。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李路野。路野你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先请您分析一下欧元的走势。 好的。昨天呢，欧元延续了下跌走势，收报于 1.1776， 跌幅达到了 0.72%。那么欧洲经济基本面呢显示复苏存在减速的风险。一方面，欧元区六月综合 PMI 创造了2006年以来最高表现，服务业反弹明显。另一方面呢，德国七月 ZEW 经济指数和五月工业订单不及预期。后市来看呢，服务业恢复仍需时日，而工业复苏呢受到原料价格上涨的侵蚀呢，整体来说基本面对欧元支持有限。而货币政策环境上呢，欧洲央行宣布将中期目标由低于但接近2%改为2%，表示通胀可能会暂时温和的偏离目标。而昨晚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高于预期，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回到了1.4%以上。通胀压力下呢，美联储有收紧货币环境的压力，支持美元。个人认为，整体上欧央行的货币政策基调基本会追随美联储，欧美利差存在走扩的空间，不利于欧元的走势。从技术面上来看呢，汇价接近于近两个月呢是处在了下行的通道之中，上方呢20日均线形成了阻力，向下呢看向1.17一线，止损1.1830。主持人， 好的，再请您简要分析一下加元的情况。 好的，加元昨日呢，美元对加元上涨了0.48%，收报于1.2513，涨幅0.48%。那么欧佩克加增产谈判面临困难，美国原油库存下降呢，使得油价延续了上涨的势头，支持了加元的近期的一个小幅反弹。展望后市呢，经济从疫情恢复后的高速反弹转向温和复苏，不利于油价的持续上涨，进而不利于加元。而另一方面呢，由于上周公布的加拿大就业好预期，失业率下降，加拿大央行呢可能会在本周四公布的利率决议上宣布进一步缩减量化宽松。虽然如此呢，加拿大央行是否会坚持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呢，是仍存问号。 最后呢，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止跌回升的背景下，美元的反弹呢也将不利于加元。从图形上来看，USDCAD 呢仍然在上行通道之中，短暂下跌将形成买入的机会，目标在1.26整数关口，止损设在1.2480。主持人， 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各主要外币对美元的对人民币的这个外汇局中间价呢，分别是美元647.57，欧元768.13，英镑899.2，澳大利亚元484.37，加拿大元519.94，日元5.8689。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陆爷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评论，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新民的买上大财，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瞿先和， 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 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上的8:21，欢迎回来，这里是李玲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一起进入财经领域。先来关注一下，新闻广播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中央企业在上半年交出了亮眼成绩单。据统计啊，央企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达到17.1万亿元，利润总额1.31万亿元，两年平均增速分别达到8.7%和17.9%。上半年央企净利润还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 国务院国资委同时公布了2020年度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其中航天科技、招商局集团、中国移动等47家中央企业在考核中获评 A 级。截至目前，由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中央企业共有96家。 据了解，对中央企业负责人实施经营业绩考核，这是国资委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重要手段。国资委也会依据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对企业的负责人实施奖惩。另外呢，经营业绩考核结果还会作为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的主要依据和职务任免的重要依据。 再来关注宏观方面，关于全面降准后货币政策如何走，美联储转向将对中国金融市场有何影响，如何看待通胀压力等问题，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建宏、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金融市场司司长邹兰做出了回应，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7月9号宣布全面降准之后，货币政策的走向成为了这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市场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孙国峰强调，这一次降准是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后的常规流动性操作，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没有发生改变。下一步，央行将坚持稳字当头，以我为主，主要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把握好政策力度和节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近日，美联储释放出的政策收紧信号增强，央行是否担心中美货币政策分化所带来的风险，成为市场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对此，孙国峰表示，从中国的金融市场来看，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目前在3%左右，比前期还有所下降。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讨论，对中国货币政策、金融市场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另外，谈到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的有效防范时呢，阮建宏表示，上半年进一步完善房地产金融调控机制，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构建房地产金融调控的长效机制。谈及备受关注的消费贷，邹兰表示说，将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审慎规范地开展消费金融业务，加强消费贷款的用途管理。 另外，针对数字人民币试点，阮建宏表示，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坚持稳妥安全可控的原则，以受邀的白名单用户小额交易为主。从前一阶段的试点来看，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范围有序扩大，应用场景日趋丰富，应用模式持续创新，系统运行总体稳定。 那么最后一个热点问题是关于 PPI 的，也就是生产价格指数。据国家统计局稍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 PPI 同比涨幅较五月份回落了 0.2 个百分点到8.8%，但是呢仍在高位运行。针对这一数据，孙国峰表示说，总体来看呢，我国 PPI 走高是阶段性的，今年二三季度可能维持一个相对的高位，但随着基数效应逐步消退和全球供给恢复带来的输入性影响减弱， PPI 有望在今年四季度和明年趋于回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今年服贸会的最新消息。商务部昨天召开了2021年服贸会专题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7号举行，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听他的报道。 发布会上，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阎立刚介绍说，本届服贸会将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并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 数字服务专区位于国家会议中心 E3、E4 馆，重点邀请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国际国内数字服务的龙头企业，突出展示全球服贸易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最新前沿、最新成果和技术应用。 另外，八个专题展也将展示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下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发展。 北京市呢，也将充分利用这次服贸会的机会，展示北京在两区建设上这个数字经济、数字贸易这方面研究、实践、创新的成果。 目前数字服务专区已经有亚马逊、佳能、日电、阿里、京东方等39家境内外知名企业报名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孙瑶介绍说，有105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138家境外及驻华机构确认线上或线下办展办会。 除了爱尔兰驻华使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瑞士欧洲企业联合会等多次连续参加服贸会的老朋友之外呢，还有近40家国际机构为首次参加服贸会的新朋友，像德国的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德国海外商会联盟将联合德国巴伐利亚州、柏林市等七个州首次组织国家展馆进行全方位的展示推进。 今年服贸会八个专题展及专题配套的论坛会议将首次在首钢园区举办。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阎立刚介绍说， 五月底13个封闭场馆主体结构施工完成，进入封闭施工阶段，预计七月底前项目建设将全部完成并达到竣工验收条件，正式开启布展和调试的工作。 好，财经方面呢，我们再来说说北京方面啊。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财政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通知，对北京市2020年度不裁员少裁员的用人单位给予失业保险返还。今年呢，北京市优化了经办的流程，依托社保系统数据自动比对，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无需申请就可以直接享受到这一政策。 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完成所有数据比对，共筛选出第一批符合免申给享条件的用人单位 43.5 万家，并进行公示。符合免申给享条件的用人单位预计将于今年七月底前收到补贴资金，共计近8亿元。据了解，此次免申给享模式将惠及北京市 68% 的中小微企业。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进入到前沿科技板块，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月壤的消息。 近日，国家航天局举行了嫦娥5号任务第一批月球科研样品发放仪式暨新闻发布会，这标志着我国月球样品科学研究工作正式启动了，而那些蕴藏在月壤当中的秘密也终于准备好要揭开谜底了。 据统计，首批发放的月球科研样品共 17.4764 克，将发放给13所科研机构的31份申请。这些月球样品申请的研究方向主要涉及月球表面过程、火山活动年龄、月球演化过程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嫦娥5号样品与过去美苏获得的月球样品不同，通过对嫦娥5号采集月球样品的研究，将对月球与行星演化、行星宜居性等方面产生新的认识。 我国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刘继忠表示说，这次是我们第一批月球科研样品的发放，后续呢，国家航天局将根据地面应用系统的样品处理进展，陆续发布新的科研样品。初步计划，下一次月球科研样品借用申请评审安排在今年的9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加入到月球样品的研究当中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绝对零度是一个冰冷的极致啊，是一个理想的无法达到的最低温度，和量子计算等前沿研究有很大的关系。那长期以来呢，科学家们向着这个目标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近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表示，该所自主研发的无液氦稀释制冷机成功实现了 10MK， 也就是绝对零度以上、0.01 度以下的极低温运行，这标志着我国在高端极低温仪器研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个稀释制冷机啊，是一种能够接近绝对零度环境的，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方式的高端科研仪器。在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以及粒子物理乃至天文探测等科研领域是广泛的被应用。那么无液氦稀释制冷机呢，也是商业上可以买到的温度最低的制冷机。这种仪器呢，不需要液氦辅助就可以实现仅仅高于绝对零度 0.01 度的极低温，可以为量子计算机芯片提供用于维持量子态必须的极低温环境。 由于量子计算是当前世界各国科技竞争的主战场，而稀释制冷机为量子计算机的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极低温环境，是量子计算研究中不可替代的关键设备。目前呢，我国此类仪器完全依赖进口，是亟待攻破的关键核心技术，因此研制国产无液氦稀释制冷机迫在眉睫。 那么在历时2.5年的研发过程当中啊，中国的科学家们可以说是攻坚克难，攻克了低温设备焊接工艺难题，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冷漏、超漏等多项核心技术难题。最终呢，在今年的6月24号晚上，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无液氦稀释制冷机的原型机成功实现了 10.9MK 的连续稳定运行。这一数据呢，满足了超导量子计算所需要的条件，也基本达到了国际主流产品的水平。 对此，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姬中庆表示，新研制的无液氦稀释制冷机原型机在解决量子计算卡脖子问题、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掌握稀释制冷核心技术也标志着我国具备了为量子计算等前沿研究提供极低温条件保障的能力。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请听今天的医保天天谈。 白安居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白安居。 用优质精良的食材还原自然温暖的味道， 善待每一位食客，唤醒对家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到西北吃好每一顿。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商圈，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可拎包入住，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北京市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为您的创业梦保驾护航。 北京市创业担保贷款是由政府设立 贷款担保基金，受托担保机构提供担保，经办银行发放贷款，财政部门给予贴息的一项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性贷款，分为个人创贷和小微创贷两个贷款产品。其中个人创贷最高贷款额度为5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3年，小微创贷最高贷款额度可达3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2年。 创业担保贷款的利率也很友好，上限是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基础上，上浮不超过0.5%，按照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3.85%计算，最高的贷款利率也只有4.35%。更加优惠的是，借款人只需要承担贷款利息中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去1.5%的部分，按当前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来计算。借款人每年只需要支付2.35%的利息，剩余的部分由财政给予贴息。 不仅如此，今年以来，市人力社保局还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对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进行优化升级，取消了贷款对象的人员类别和户籍限制，实现了外地在京创业人员与本地人员同城同待遇，充分利用政务服务大数据平台开展信息共享比对，切实推动精简申请材料，缩短审核时限，提升服务体验，让广大借款人在资格认定环节不用再提交身份证、营业执照、社保缴费证明等纸质材料，最快2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办结借款人资格认定，比国家要求的7个工作日缩短了70%。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现在申请办法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郎平，好，行，郎平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5，中国在7站取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医保天天谈， 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我们都知道，参保人员本人选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可以直接医保结算，那么非本人选定的医疗机构是不是不能直接医保结算呢？当然不是。 首先，按照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就医管理规定，除本人选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外，还有32家 A 类定点医疗机构、164家中医定点医疗机构、160家专科定点医疗机构，无需选择，可以直接就医。 其次，为进一步方便广大群众在社区就近就医，促进本市分级诊疗建设，市医保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社区就医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通知明确规定，自2021年7月1号起，本市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无需事先选择，可以直接到本市所有2200余家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近就医，相关医疗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本市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均可以将全市所有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为本人门诊、首诊医疗机构，办理所需的首诊、转诊服务。如果参保人因患急症不能到本人选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可在就近的定点医疗机构急诊就医或住院治疗，相关医疗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8，欢迎回来，这里是李玲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带您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7月15号起呢向公众开放，那市民啊参观的积极性可以说是非常高。 嗯， 截止到昨天晚上的7:30，开放首日到7月24号的门票已经被预约一空了，门票目前已经排到了7月25号下午，想去看展览的市民朋友需要抓紧预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正在党史展览馆举行，通过2600多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第一次全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 那目前啊，党史展览馆开放的预约日只到7月28号，而且呢，每周一是例行闭馆的，也就是说19号和26号不对外开放。预约成功之后呢，观众需要按指定时段持本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入馆参观。参观时呢，请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自觉接受安检，出示本人健康码，接受健康检测，全程正确佩戴口罩。 再来说一说，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一批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三例在北京八达岭长城刻画城砖行为被列入不文明行为记录。 此前啊，这三例在北京八达岭长城刻画城砖的行为呢，已经被列入到北京市级的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当中。根据《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将刻画的张某林、李某荣、苏某芳纳入到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记录期限为3年，时间从昨天开始到2024年7月12号。 暑假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广大游客出游期间要遵守文明规范。据了解，自办法发布以来，截至目前共有38人被纳入旅游不文明行为黑名单。 可以说一边有着法律法规的约束，一边呢还有不文明行为的存在。昨天贵州铜仁一游客呢在梵净山景区岩石上刻字，被网友拍下视频。视频当中呢，一绿衣男子用东山杖在一面石壁上刻字，现场呢其他游客指责其不文明的行为，他却不以为意。 梵净山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8年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对此呢，景区的工作人员回复说，景区内石头是不可以刻字的。虽然暂时没有接到相关投诉，但是经过核实后会交由上级部门处理。同时，景区环卫和保安在工作中发现这种行为，也必须出面制止。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领域，我们来说说国家大剧院复排制作的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昨晚在大剧院首演。在指挥家李新草的执棒下，女高音歌唱家雷佳、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等7位主要演员与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管弦乐团、合唱团和中央民族乐团共同为观众讲述了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坚定信仰之光的感人故事。 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首创于1991年，根据1958年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由严肃执笔，编剧团队包括王简、贺东九、王寿元等，王祖阶、张卓亚、应清等音乐家作曲，成功塑造了第一代田玉梅、戚叔公等经典舞台人物形象。这次复排版的导演是首演版本导演之一的汪俊，舞美设计则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舞台技术，为这部经典带来了不同的韵味。本轮演出将持续到7月18号，门票100元起售。 还有一个舞台剧值得关注一下，改编自经典同名电视剧的话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将于本月28号到8月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门票最低280元。 这部话剧由姚远编剧，胡宗奇导演，南京市话剧团出演，演员张志坚、张彤、曾黎领衔主演剧中的主要角色。 这部剧呢是以上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为背景啊，当年电视剧上演呢也是很多人啊非常的喜欢。这部剧通过描写杨、瞿这两个家庭在期间的浮沉兴衰，形象地说明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必然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大势所趋。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受到疫情影响线下停演500多天的宣南书馆近日正式入驻老舍茶馆。年近80的评书艺术家连丽如携弟子王月波在此书接上回。连丽如表示，评书演出时的现场感具有强大魅力，这种魅力是任何高科技手段都取代不了的。通过书馆，许多年轻演员成长成熟，众多青年观众呢也随之培养起来，所以有一个理想的演出场地对评书传承至关重要。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啊。我要上全运，北京市健身气功选拔赛暨2021年北京市健身气功站点联赛昨天在大兴体育中心成功举行。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7月13号上午，来自北京市街道社区、农村乡镇、企事业单位的32支队伍，近300人参加了“我要上全运”北京市健身气功选拔赛暨2021年北京市健身气功站点联赛。来自丰台区的孟令翠第二次参加选拔赛，她说：“ 首届已经4年过去了，第二届参加这个更是比较开心了。我们和队友合起来打的成绩非常好，得到了全场的最高分9.20分，非常开心。” 自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推广健身气功项目以来，北京市稳步推进健身气功项目发展。目前共有710个健身气功站点，为健身气功项目普及发挥了积极作用。首次参加比赛的陈亚飞表示：“ 我是第一次参加北京市我要上全运会选拔赛。好多人说健身气功是老年人的项目，但同样也是我们年轻人的项目，我也需要继续加油。” 好，我们照例啊进入图书推荐板块。由故宫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云长华仪》近日正式出版。这本书呢，选取古典美衣收藏家毕红收藏的清代宫廷服装60多件，精绣纹样110多幅，通过精美的图片和相关研究文章，从传统服饰的样式设计、面料衬料、色彩搭配、刺绣纹样、线色针法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入手，集中展现精绣技艺及中式传统服装之美。精绣又称宫绣，是一种传统刺绣工艺，具有选料讲究、色彩鲜艳、绣工精巧等特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下面呢，再来说一本漫画。3年前呢，小林漫画走红网络。小林漫画的作者林地焕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他以传统中国水墨风笔法呢，绘制了当代人日常的漫画，在网上广泛传播。近日啊，林地焕推出了2021年的最新力作《小林生活禅》。这套书呢，收录了2020年自疫情以来小林漫画创作的精品摘录。这本书呢，收录了600多张漫画，一套两册，分别名为《无需抱怨可以抱我》和生活极禅笑看平凡。 林地焕认为，当代人的很多焦虑来自于欲望和自省间的激烈交战，人们渴望得到最好的、更好的，进而为人生大小事焦虑烦恼，却难以脚踏实地把眼前的小事做好，也容易忽略身边看似微小却弥足珍贵的美好。小林生活禅的主题正是探讨当代人如何在欲望与现实之间寻求平静安放内心的方式。 接下来呢，名家推荐，我们来说说卓木先生的幽默三部曲之新作《人间行走》近日上市了。这本书啊，以作者一贯的辛辣与幽默的文风，剥去世相的光怪陆离，看见那些亘古不变的东西，让我们更能透彻地看待世事。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本书的作者来为您推荐。 大家好，我是《人间行走》的作者卓木先生郭成，今天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这本新书《人间行走》。我们都是世间的行人，我们也都是历史中的过客。我们不知道为何而来，我们当然也不知道所向何去。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人间行走这一遭，我们应该收获美好的生活。所有试图让我们生活变得糟糕的阴谋，我们都应该粉碎。所有劝导让我们生活变得焦虑的诡计，我们都应该抛弃。近些年呢，我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我去印度的时候呢，惊诧于如此穷苦的他们是如何煎熬着活下来的。我去丹麦的时候呢，看到的是一个跟印度相反的生活样本。每年呢，这个国家被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实际上呢，却以高额的税负为前提。我去美国66号公路自驾游的时候呢，更多体会到的是孤独感。在格陵兰岛睡冰盖的时候啊，感受到了挫败。在色达的时候呢，我看见了轮回的救赎。在土耳其的佩拉宫的酒店，我琢磨出了荒谬的意义。我把自己近些年人间行走的体验写出来，就有了这本新书《人间行走》，向着通透与自由。这本书呢，我用幽默的方式啊，去解构这些看似深刻而严肃的生活命题。如果你在看书的时候能够捧腹大笑，那我们的灵魂一定在那一刻有了共振。但是在捧腹大笑之余呢，我想你一定会跟随着我的视角去重新思考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因为我始终认为啊，一个人看生活的角度多了，他便不会轻易的被打倒。我想你应该会喜欢这本书，毕竟你跟我一样 也走了很远很久很孤独的路吧。路纵使很远，要走很久，我们终究要向着通透与自由。 好，北京时间的早上8:48，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十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范怡婷，1989年生人，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团河派出所社区民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38红旗手，2020年度北京榜样。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30年，星星之火可燎原。1930年，帝国主义加紧争夺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军阀混战不断，人民苦难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在反动统治的扼杀与围剿中艰苦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土地革命，发展红军力量，批判党内错误思想，使大革命失败后陷于绝境的中国共产党获得新生和壮大，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崭新道路。1930年2月7号，二七会议在江西吉安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会上成立了红四、红五、红六军的共同前委，并确立了党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的任务。1930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战略转移的关键之年，党开始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阵地，轰轰烈烈开展土地革命，步步为营掀起武装斗争，推动新民族主义革命走向复兴。1930年5月到10月，国民党内部爆发中原大战，战争发生在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最后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 中原大战是上天赐给我们长足发展的良机，可党内有些同志就是看不到蒋丰岩大战带来的大好形势，我们不能让这个机会白白错过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样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你说的也对， 我建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统一思想，让大家都明白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只要我们把握住时机，中国革命就能在一省数省取得胜利。 国民党军阀混战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起来，土地革命持续深入进行，红军规模扩大。在中原大战期间，红军共成立14个军，人数约10万人。1930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党员增至12万人，在全国建立了10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建成燎原之势。 好，接下来庆祝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白文。今天为大家讲述程雄写给父母家书背后的故事。程雄，乳名10岁，1919年出生于安徽岳西县 殿前镇。1938年夏天，第五战区安徽省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直属26工作团到殿前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程雄立即报名参加。他在团内积极工作，动员广大民众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同年，程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程雄参加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二年五月，他被分配到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13团二营三连，先后任副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连长等职。天不怕，地不怕，愿献头颅保中华，这是程雄写在《红岩诗草随笔》上的名句。为了民族，为了家乡，他满怀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与忠诚，满怀对家乡和亲人的眷恋，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抗日最前线。在准备奔赴抗战前线时，程雄给父母写了一封辞别信，信中他这样写道：亲爱的双亲大人膝下，而这次为了民族，为了阶级，为了可爱的家乡，为了骨肉相连的弟妹，求得生存和幸福，而不得不来信辞别双亲大人。如果我不能活着的话，双亲大人应保重玉体，抚育好弟妹。生活有难度的话，可卖掉土地、房屋，把生命糊过来。到十年八年，我们就好了，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现在，儿就要离开大别山，走上最前线，消灭敌人，保卫中华。望双亲不要悲伤挂念。儿为伟大而生，光荣而死，是我做儿子最后的心意，最深最深。儿十岁跪禀。在信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程雄抱着不能在父母膝下尽孝的遗憾，时刻准备着血染沙场为国捐躯，而他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诺言。1943年八月，日军试图趁秋收季节到江苏省六合宜征一带抢粮，我军侦察队与日军相持于桂子山西侧丁家山头。危急时刻，程雄接到命令，要求率部队抢占丁家山头。他立即集中全连战士，补充弹药，激励大家说：两军相逢，勇者胜，我们一定要拿下丁家山头，为国争光，保我中华。当他率部抵达丁家山时，敌人的机枪炮弹像雨点一样向我军阵地倾泻。经过反复争夺，我军最终抢占了丁家山，但程雄不幸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钱冰冰，话语翟轩，主持人李玲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是由冰冰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你的怀抱，我一生爱的襁褓，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 百安居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 广汽丰田。